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8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大佬风格。一日，潘明月舅舅家，陆兆颖这几个人起得早，秦汉秋一夜没有怎么睡，只是他底子好，脸上看不出来有熬夜的痕迹，只是精神气有些差。看到秦汉秋出来，陆兆颖拿着包子朝他扬手：“ 哎，叔叔，吃早饭，我们下午5点走。” 他跟潘明月这个时间段都不能离开京城太长时间。潘明月在事业上升期，能够请到假不容易。虽是请了假，但他这两天也一直有抱着电脑工作。秦汉秋这一会儿也要去厨房帮忙露一手了，吃饭的时候还有些心不在焉。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他就嗯了一声，话也不像往日那么多了。舅妈端了一点小菜出来，数了数人，没有看到施立明。 明月，你那位同事施先生呢？ 潘明月不清楚，想了想回道：“ 他应该临时有任务吧。” 施立明向来神出鬼没，潘明月对医区跟国际间的大事知道的也不多，只是猜想施立明应该出任务去了。吃完早饭，陆兆颖要帮舅妈洗碗。 我在家里经常洗碗，给我吧，舅妈啊。 也就一天时间，他舅舅舅妈的就叫上了，偏偏舅妈还非常喜欢他。别说潘明月，连潘香香都在外面吐槽他妈妈心啊偏到没边了。 哎，哪里能让你洗碗，你在我这里啊就跟明月一样，我来洗我来洗。 舅妈哪里会让陆兆颖洗碗，她力气大，一下子抢下了陆兆颖手中的碗。陆兆颖手劲也大呀，怕伤到舅妈，就没有非要抢了，而是站在灶台边，一边帮他递碗，一边陪舅妈说话，并朝门外的潘明月挑了一下眉。与此同时，秦冉已经下了飞机，施立明一早就在机场等他飞过来，赶得5点多最早的一班飞机。秦冉这次回来不仅仅是为了秦汉秋，也有回来看外婆跟潘明月一家的意思。10点，秦冉给秦汉秋打了电话。接到秦冉的电话，秦汉秋挺奇怪的，秦冉给他打电话的次数屈指可数。 喂，冉冉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 秦冉这边已经上了车，正赶往宁海镇，昨晚熬夜处理了剩下的数据，几乎一夜没睡。他没有什么形象地靠着车窗，把鸭舌帽往下压了压，遮住脸。现在去方家。 方家？ 秦汉秋看着手机有些愣。 你不是听管家说没事？ 去方家。秦冉按了一下眉心。秦汉秋有些怂，便去找陆兆颖把他送去方家。到方家那条街的时候，秦汉秋就发现了施立明的那辆车。秦冉应该也看到了他们的车，刚从后车座下来，他眉眼一向很冷，今天更是冷气凛然，连陆兆颖看着都有些怵。 叔叔，您惹他了？ 陆兆颖搓了搓手臂，低声问秦汉秋。秦汉秋也不傻，刚刚没想明白，现在到了方家楼下，也差不多明白了秦冉的意思。 冉冉，你怎么就为这件小事来这里呀？ 秦汉秋有些丧气地垂着脑袋。 方家那件事就这样吧，反正他们也拿我没辙。 不离婚就不离婚，总归有秦修成在，方家也找不上门来。秦冉回秦汉秋的话，只是抬头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10点半，言简意赅道：“先上去找他们谈。”陆兆颖想了想，也跟了上去。秦冉到时候跟人打架，他还能帮忙递个椅子。方家 还是住在之前的那栋楼，秦母的哥哥方富在市内买的房子在出租。 哎，妹夫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方富看到秦汉秋，十分热情地让他们都进去坐。 是不是想好了带我们去京城？ 秦汉秋下意识地看了秦冉一眼，才回道： 我还是来跟你们商量离婚的事情。 他这一眼，方富把目光放到秦冉几人身上。秦冉没有跟方家人打招呼，他拉低了鸭舌帽，坐到了靠近门边的凳子上，整个人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他前两年还有照片在网上，最近几年都没了。宁海镇也不是什么大地方，方家人自然不认识秦冉。陆兆颖没有坐，就靠着墙壁站着。厨房内听到声音的方母跟秦母也开了房门出来。 不行，我绝不答应离婚。 秦母看着秦汉秋，眼里斩钉截铁说道。方富没有表态，只是笑着看向秦汉秋。 妹夫啊，夫妻间哪有那么多仇，别把离婚挂在嘴边，多不好听。这是冉冉吗？认识舅舅吗？ 方富又转向秦冉。秦冉没有抬头。 你也得想想咱们儿子，他还小，我们离婚对他影响多大。 秦母看着秦汉秋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不提秦陵也就罢了，提起秦陵，秦汉秋也恼。秦冉当初因为打人的事儿，方家人说过不止一次，秦陵跟他那个姐姐一样是个小怪物。秦汉秋想想，方父可能也怕秦陵会跟他儿子方业抢方家的财产，所以才一直挑秦陵的刺。不过那时候秦陵确实孤僻，不是很讨喜。 你也知道他小，当初为什么要赶他出门呢？ 秦汉秋忍着怒火，这一点秦母也理亏。他那时候以为两人过不了一天就会回来，所以没有阻止他哥哥，没想到秦汉秋一去不回。 哎呀，都是误会。 方富见秦冉也不理会他，便收回了目光。见秦汉秋被气到，他笑得有些自得，说： 哈，妹夫，你也别生气，你知道你跟我妹妹的婚不可能离的。 秦家的事儿，方家人自然不清楚，但是他们都看过电视，知道秦陵是秦修成的侄子，跟秦修成关系好。那是秦修成啊，光是身价就值几个亿了，只要不傻都知道跟秦汉秋不离婚才是最赚。方父想得很清楚，秦母咬死不松口就行了。墙边凳子上，秦冉看了一下时间，终于抬了抬头，翘着二郎腿，抬着下巴看方富。你以为我是在跟你们商量离婚这件事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方富还没有想明白，秦冉接了手机上的电话。喂，对，三楼，快点。方家门没有关上，门外一行人从楼下往上爬，脚步声音有些大。 怎么回事？ 方家一家人面面相觑，互相干瞪着眼。刚说完，门外就进来了一批人，六个人以施立明为首，直接进了方家，把一张桌子给整理好。仅用几秒钟的功夫就摆好了电脑，并开了机。随即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被战战兢兢地带了进来。这些人是谁呀？方家人懵了。 郑局，坐。 施立明拉开桌子边的椅子，让中年男人坐。陆兆颖还没有想明白，外面又有一道修长的身影进来，他手里还拿了个公文包，看到屋里的情况推了一下眼镜。 看来来的正是时候。 他 他把离婚协议递给秦冉。秦冉扫了一下，跟他说的差不多，他扔给秦母说了一个字，签。陆兆颖愣住了，哇，不愧是秦冉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